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电话那边的儿子自然不知道国内发生了什么，喜悦万分的。 是啊，您没出过国不知道，到美国至少得提前半个月准备，面签什么的手续挺复杂的，要是您早点说，我在国内就带您办了。您要是方便的话就来吧，我真挺想您的。 朱守成跟儿子敷衍了几句，浑浑噩噩地挂了电话。他望着电话拧着眉头思考许久，神态竟然渐渐松弛了下来。朱守成回来了，谁也没有想到他居然在消失了整整一天后，自己打扮得衣冠楚楚，主动来到派出所申请人身保护，声称有人在散播对自己不利的糟糕流言和指控，而那些指控通通都是无稽之谈。子玉把人带到了问讯室，老戴脸色极差问他， 你真没做过那些事儿？ 朱守成真挚道， 没有。 老戴啪的一掌拍到桌面上， 那你躲什么？ 要是你被人诬告，有想逃开的心理是再正常不过的吧。众口铄金，积毁销骨，我朱守成清清白白一生快要退休，遇到了这种事情，我暂时不想面对。但是现在我想开了。 老戴眯着眼睛， 我看你是被人诬告了，也不怎么生气嘛。 朱守成四两拨千斤， 哎，我不是小孩子，知道生气是没用的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，不是吗？ 老戴也不跟他废话了，直切主题。 有人听到你自己主动承认，对学生的那些龌龊事儿都是你做的。 那是气话。 老戴看着他的眼睛，竟很难分辨，这个冷静的过了头的人说的话究竟是真还是假。朱守成无惧对方的审视，进一步发出了疑问， 难道现在这世道还能因言获罪吗？ 在你离开时，我们已经申请了房屋搜查许可，进入了你的房间，找到了一条带血的床单，你要怎么解释？ 带血的床单？ 朱守成凝眉细想了一会儿，便露出了豁然开朗的表情。 哦，你们说那条床单呢？那是一个到我家补课的孩子，腿被划破了，血流了不少，滴到了床单上，怎么洗也洗不掉，我就凑合着用了。哎，你们也知道，我一个做老师的，死工资就那么点儿，家里的生活水平也还没到可以随便丢掉一条脏床单的地步。哎，不信的话，你们可以去问那个孩子呀。 说罢，他扬了扬眉，露出了些许遗憾和悲痛的表情。 啊，对了，真抱歉，那个孩子现在好像已经不在人世了。 子玉手里的圆珠笔发出了极响亮的咔嚓一声，老戴的脸微微有些扭曲。 你这是在挑衅我们吗？ 朱守成文质彬彬地否认。 没有没有，你误会了。我认为当务之急还是找出一个能指控我的受害者来，尽快洗清我的冤屈。总不能别人随便从网上找一段和我声音相近的内容拼接在一起，就算是铁证吧。 朱守成这份可怕的坦然，甚至让老戴的判断产生了几分动摇。 你的意思是有人栽赃陷害你？ 朱守成摊开手，口若悬河。 不是这样吗？每个学生对我来说都是珍贵的瑰宝， 我不可能伤害他们。 姿玉的脸色愈发冷了。 那你怎么解释你对你家隔壁孩子的口头骚扰？ 隔壁孩子四个字刺激了朱守成，叫他想起了一些极其恶心的事情。他的脸肉眼可见的不大好看了。 你是说池小池？对他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吗？比如请他和我一起睡觉？ 你 自语语塞。 是，我是喜欢孩子，甚至可以说是爱，所以有的时候有些表达会比较过激，但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。你们这样断章取义，真的很寒一名老教师的心。 朱守成有十足的信心，知道自己不会被判刑，也敢赌一赌。那些曾经的受害者都很清楚自己手里捏着什么，因此根本就没有胆量站出来承认以前被人侵犯过。哪怕是这样千夫所指的舆论氛围里，他也不畏怕。毕竟那些受害者把事情爆出来，也只能爽上一时。之后他会在这个小地方倒霉一世，被戳一世脊梁骨。退一万步来说，真有哪个脑子进水的小孩跳出来指证，据他的了解，以国内现在的法律水平，针对强奸猥亵儿童罪的判罚还只停留在幼女这个概念上。唯一可惜的是，书是交不了了，家也回不去了。法律制裁不了他，估计那些家长会试图用唾沫星子淹死他吧。但他可以到国外投奔儿子去，而派出所还得乖乖为他开具无犯罪的证明。果然，为了平息民愤，朱守成被学校开除了公职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除了间歇性来筒子楼里闹事的家长，事态当真是慢慢平息了下来。为受害的孩子们一头雾水，受害的孩子们多数也被父母天塌下来似的可怕态度吓到了，干脆三缄其口。而脑子发热的家长去查了相关法律资料，也逐渐冷静下来，不再提此事。只有那个孩子疑似因朱守成而自杀的母亲去法院起诉朱守成，想叫他杀人偿命，却因证据不足未能立案。他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伤害，日日在筒子楼附近转悠。据知情人说，他怀里揣着一把水果刀，声称只要见到朱守成就会要了他的命。即使这件事情后来有了警察插手，为了避免更多的接踵而至的麻烦，朱守成还是带其资料去了外省，找了靠谱的代理机构。住了快一个月的宾馆，烧了不少钱，总算是办下了美国十年往返签的签证。只有在夜深人静时，那股不平和躁郁才会涌上他的心头，令朱守成辗转反侧，抑郁的他只拿脑袋往枕头上撞。他的美好花园被曝光了，枝叶花朵都被揪了下来，被不懂欣赏的人踩在脚底肆意侮辱。好在他办理的签证很快发放了下来，稍稍抵消了他心头那点难挨的悲凉。提着简单的行李踏上飞机时，朱守成望着窗外的白云，哀戚地想，他要开始颠沛流离的日子了。可是往好处想想，无论如何他还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家。儿子显然是打算在国外长期定居了，他购置了一套二手的房子，各项基础设施都不赖，且距离他工作的地方仅20分钟车程，除了买东西不大方便，其他方面都可以说是很便利了。他殷勤地招待着老父。 爸，怎么突然想到我这里来了？ 朱守成端着茶杯的手微微一颤，旋即笑着反问道： 怎么，嫌弃你老爸了？ 儿子刚想说话，儿媳便把瓜子端来笑道： 爸，他嘴笨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您来我们是一百个欢迎，不过早知道您要来啊，我们应该早点把院子平整一下，方便您到院子里去晒太阳。 朱守成眼睛一亮，起身挽了挽袖子就要往后院走。 平整草皮？我在学校里干过，我来帮你们吧。 儿媳惊慌地哎了一声。 爸，你大老远来了，你休息着。 然而说话间，朱守成已经走到了后门。